据南朝鲜网报自主时报报道，反对部署萨德的南朝鲜各团体2月23号在乐天百货大楼前举行记者会，表示主张有关部署萨德的协议是完全无效，并要求乐天集团停止为部署萨德提供地皮。另外，这天青上北道新州郡草田面韶城里居民看到一辆辆大型卡车从被内定为部署萨德地皮的新州高尔夫球场运出货物，用身躯挡住卡车等，展开了抗议斗争。